以上违法行为一经发现，将严肃查处，望广大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合法经营，规范服务，营造良好的机动车维修市场环境。三河市运输管理站。 看大海，吃海鲜，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！三天两晚，吃住全包，只需199元。精装房，大社区，首付5万，文松听海，畅享滨海生活。咨询电话：715-5630、139-3048-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“我想海边有个家”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最强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请为1033纵横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早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。今天我们家呢来了几个小朋友来做客啊，有一个10岁的弟弟。到了家了之后呢，我当然是非常热情的招待他们啦，然后还特意把很久都没有打开的电视机打开了，然后我就特别慈祥的问他说，有没有什么想看的动画片啊，姐姐调给你看啊。然后我这个10岁的弟弟回过头来特别不屑的看着我说，姐，我用手机。好吧，也许我已经不是这个年代的人了啊，跟不上时代了。但是歌我们还是要听老歌的，开场曲李玟的时代， Coco 魔镜。 魔镜魔镜告诉我，男人到底有什 Coco 李玟这首歌叫魔镜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。各位，曼谷真的出现魔幻的事件了，他们有了全球第一个监狱主题的旅馆，就是你去住这个旅馆，他们会给你发一个囚衣穿，那是睡衣啊，条纹，然后呢还会给你拍一张入狱照，就是有左面的、正面的、侧面的，靠着墙拍。还有呢，就是他们会所有的房间都有铁栅栏，给你一种在监狱当中的感觉。住一晚上大概是140块钱左右人民币。那很多人都会愿意去到这样的监狱主题的旅馆，体验一下失去自由在监狱当中的感受是什么样的。我今天在办公室说这件事呢，还有个同事说，哈哈，去什么泰国体验什么监狱旅社呀，来来来来，欢迎来我们办公室体验一下地狱的感觉。嗯，真的，我们不是开玩笑的。 会不会有一天，时间真的能倒退，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？也许会有一天，世界真的有终点，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。谁要我选去待在清晨那个画面出现的那滴眼泪，那片蓝天，那年毕业，那一张天空变小，还有拥抱是你的脸，想起那可爱可怜，可歌可泣，可是我怀念。怀念总是突然断念，无天他见当回忆成功靠着整个岁月在我眼前，我和你又就开始喝着汽水在操场边，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，我选择你的生命，我的生命不是同一别，有几分像落在当作坚强誓言，只是我望着海面跟你永远模糊了视线。会不会有一天，时间真的能倒退，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？也许会有一天，世界真的有终点，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，和你再干一杯。这是你买的四月买的手表，买的香烟，却发现追不到的、记不了的，还是那些一生失去的人民，只能宿命，只好宿醉。只剩下大的小点，你的孤独却完全收敛。承受这种很像画面，一场网恋，不想那只有梦想，愿望有小小的不见。

是晴空喜悦。我还记得滂沱大雨中的那泼的街，白蓝的天，小小屋檐，最单纯的世界。我还记得赤裸的小镇，飞翔的野鹰，不想了解为什么我们最后要说再见。 I remember every day， 盛放的笑眼泪，都是我们爱过的我放过的纪念。 I remember every day， 在你离开我的那一天， 对对 ，I remember， 我记得啊，我记得啊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《早安长颈鹿》，是吧？我是谢雷，我也记得我的名字。有时候这个世界很奇怪，你喜欢的人得不到，得到了又不珍惜，在一起的时候怀疑，不在一起了又怀念，怀念的时候想相见，相见了又恨晚，终其一生，我们都在遗憾当中度过，然后最后会发现流下了遗憾的眼泪。林志炫，《蒙娜丽莎的眼泪》。 在浪漫之都，你看到了蒙娜丽莎的微笑，你说这对你很好，这次旅行让你度过了感情的低潮，你觉得曾经爱得太苦，

王菲《催眠》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，陪你一路上唠唠嗑。我本吃癫留言说，想不通就是束缚，看得开那就是自由。我是觉得如果你看得开，不计较，什么都不争不抢啊，这个前提是哎，你什么都有了。那我你看我是吧，我现在就很看不开嘛，因为我什么都没有。好，我们继续听歌，朴树 Baby 达尼亚。 夜里的站台末班车离开，哦，那也许是本可以拯救我的一半，背叛不坚决，告别需要体面，我没什么可以解释的，这是我的命运吧。我才有混账在我心里面躲藏，哦，能安慰他的只有陌生还有荒唐。他是可取的对儿，无论是在哪一边，那就这样吧，我们再见了，青春成泪如雨下。今天夕阳西下，漫长人流像喧哗，我已四分五裂，从此没有了家，孤魂也归天涯，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，就让我沉入黑夜。 Baby, that's me, 大娘结尾到的酒店，走廊尽头的房间，冰冷的窗台上有陌生人的机会，在你欲望的后面，无数无边的空虚悲哀，我亲爱的，这陌生的这城市下起雨了。天边夕阳西下，漫长人流像喧哗，我已四分五裂，从此没有了家，孤魂也归天涯，永远也不能到达的窗，就让我沉入黑夜。 Baby, that's me, 大娘 Yeah, mama, yeah, mama, yeah, mama, I'm a dear, I'm a dear, I'm a dear, Shela, Shela, Shela, la 当你一幕熄灭吧。Yeah, mama, yeah, mama, yeah, mama, I'm a dear, I'm a dear, I'm a dear, la Shela, Shela, Shela, la 我是谁，我爱谁，我要谁，我去哪。夕阳西下，短暂人流像喧哗，我已四分五裂，从此没有了家，孤魂也归天涯，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，就让我沉入黑夜。 Baby, that's me, 大娘。 这样我的青春就会在跑掉。

说人和人有一种缘分，很像晚风轻轻吹拂街上人的面容，那么轻松。你让我相信有命中注定，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，这样的大雨这样的相遇，你很纯真我被打动。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，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，奇怪的是地球只有几千万个人，我特别想你。相信有命中注定，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、哦、人的一生中际遇常常有，并非每段都有感动。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，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，奇怪的是地球只有几千万个人，我特别想你、哦哦哦、我特别想你、yeah, yeah, 我特别想你、哦哦 这首歌来自庾澄庆，《命中注定》。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。这个世界上啊，真的是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有。在卢旺达有一个农场主，他是养猪的，但是他给猪听音乐，不管猪是睡着了还是醒着在，每天都给猪放各种欢快的享受的音乐。然后呢，他就发现，哎，我的猪听了音乐之后变得异常安静，而且猪产量也增加了，猪又长得更多，长得更大了。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第一时间赶紧把我的耳机拽了出来，知道吗？我终于找到我这一直胖的原因了，我就听音乐听的嘛，是吧？听音乐长肉的。不过我们还是要一起长肉。来，这首音乐，孙燕姿《逆光》。 也许我一直害怕有答案，也许爱静静在风里打转，离开释怀很短暂又重来，有时候自问自答，我不要困难把我们击散，我责备自己那么不勇敢，遗憾没有到达，拥抱过还是害怕，用力推开你我依然留下，有一束光那瞬间是什么痛的刺眼，你的视线是谅解，为什么舍不得熄灭，我逆着光却看见，想再去抵挡，面对希望逆着光，感觉爱存在的地方一直就在我身旁。 散，我责备自己那么不勇敢，遗憾没有到达，拥不过还是害怕，用力推开你我依然留下，有一束光那瞬间是什么灿烂刺眼，你的视线是亮剑，伤心开出一朵花，

拥抱，忘了就好。 趁早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。最近薛之谦呢真的有点火，对不对？他以综艺范儿火起来的，没想到这位歌手是这么火起来的。但是呢，你看他的微博真的会觉得这位歌手很有写文案的才华。薛之谦说，从我自从在微博当中张贴小广告一路走来，我用浮夸的广告文案和做作的表演方式骗来了一叠又一叠的点击量，能给客户带来实至名归的转化率，这才是我才思泉涌的原动力呀。好，看看薛之谦在音乐当中能不能给你带来原动力。薛之谦未完成的歌， 为你唱过， 你唱飘过， 陪你听过， 花开花落， 和你经过陌生的湖泊，看我唱烟火，被你冷落，因为你感动， 所以接受 唱过的歌，有过你的角落，都让我难过。你是我今生未完成的歌，唱不到结局却又难以割舍。看你侧脸的轮廓，在灯火中隐没，模糊了记忆每个角落。你是我唱到喉咙沙哑，何必在听过之后冷冷笑，在回忆里重播， 没回

道乐队 Don't Break My Heart， 不要伤我的心。哎，说真的，娱乐圈当中歌手当中有一类歌手专门是唱伤心歌曲的，我把他们叫做负能量歌手，全唱负能量，但是你又很喜欢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歌手他其实唱出了我们自己心中的心声，是吧？排泄了我们自己的情绪。接下来这位歌手就是负能量歌手林忆莲，我不能忘记你。